听听糖耳朵。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， 大朋友， 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听听糖耳朵里陪着你。 嗯，在这里有好听的故事， 好玩的笑话， 还有好听的儿歌。 嗯，你喜欢听故事吗？如果喜欢听故事，千万别忘了每天都要收听 听听糖耳朵，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 嗯，怎么了？ 我在想啊，我那么长的耳朵，戴帽子总是支棱着，要不就是耷下来，要不就是给它打个结藏在帽子里头， 要不就是像我去年送给你的那顶帽子上挖了两个洞 啊。对， 哎，可是耳朵，你那么长的耳朵，冬天你戴帽子的时候挖两个洞把耳朵露出来，那耳朵还是没有被帽子盖住啊。 是，所以我现在想不明白，我怎么样又好看又暖和还时尚。 像我这样耳朵很小，我可以盖在帽子里面。 那如果你长着我的耳朵呢？ 要是有一天我长出一对像兔子那么大的耳朵，我可能会被别人当成怪物的。 那如果我没有长着那么长的耳朵呢？ 你可能会被兔子当成怪物的。 那还是有耳朵好。 哎，不过就算我真的长上两只跟别的人都不一样的耳朵，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。你想啊，说不定有一天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小的声音别人都听不见，但因为我长着两只大耳朵，我就可以听见了。 哦，真的？ 那我的耳朵不就比别人的更灵敏吗？ 那为了不要吓坏别人的话，那我应该长兔子耳朵，对吗？ 不啊，假如说别的兔子都长两只长耳朵，只有你没有耳朵，或者长两个小耳朵，那你就可以戴上一个特别漂亮的帽子，而且不用挖洞，这样你就是所有兔子里最特别的一只了。 好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德国的大朋友马蒂亚斯·约特克为我们创作的，是由陈琦翻译的，我们要谢谢接力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蹦蹦跳跳的故事。大耳朵和弯舌头。兔子蹦蹦和青蛙跳跳是一对最好的朋友，他们住在一起。兔子蹦蹦有两只长耳朵，而青蛙跳跳嘛，有一条灵活的长舌头。这一天，青蛙跳跳一直在等着，它在桌子下面悄悄地蹲着，等了很久。它在等什么？我瞧。来了一只苍蝇。哇，跳跳长时间的等待终于有回报了。放在桌子上的饼干沫引来了一只胖乎乎的大苍蝇。青蛙跳跳自己设计了一个捕蝇器，一个大木箱子用绳子吊着，就悬在桌子上饼干沫的上面，而跳跳自己呢，躲在桌子下等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看到苍蝇已经落到了饼干沫上。跳跳心里想， 就是现在，动手吧。 他拿出剪刀，咔嚓一下，剪断了吊着箱子的绳子。哗，一声巨响，木箱子扣在了桌子上。 太棒了太棒了，我抓到苍蝇啦！ 跳跳欢呼着围着桌子开心地跳起舞来。 咔嚓，哐当，捕蝇计划成功了。 蹦蹦听到了响声，从隔壁的屋子走过来问， 一条条，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那是什么声音呢？ 蹦蹦对跳跳说， 没什么事情，跳跳，我只是测试了一下我的新发明，咔嚓哐当捕蝇器。瞧，这很简单，我先咔嚓一下把绳子剪断了，然后箱子哐当一下掉下来，就把苍蝇扣在桌子上面了。 蹦蹦看了看绳子，他开始拿起一截绳子，用它模仿跳跳的长舌头开起了玩笑。 哦，你现在改用这个咔嚓咣当来抓苍蝇啦？那你的长舌头还有什么用啊？你的舌头是不是坏了？ 可是跳跳并没有笑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轻轻地说， 蹦蹦，你说对了，我的舌头确实是坏了。唉， 跳跳说完伸出了舌头，他的舌头很长很长，不过奇怪的是，在他长长的舌头中间打了个弯儿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跳跳解释说， 有时候我们青蛙的舌头就是会这样，在一夜之间突然出现一个弯折，就像现在我舌头上的这个。 跳跳难过地说， 如果舌头上有这么一个弯折，我就没法准确地抓到苍蝇了。 原来是这样啊。蹦蹦为好朋友感到难过担忧，他同情地说， 哦，可怜的跳跳，我真替你难过。 不过跳跳却说， 别难过，要是有苍蝇正好在拐弯的地方，我的舌头就可以从墙的这边拐到那边去抓住它了。 蹦蹦惊讶地说， 真的吗？怎么抓呀？可是你的眼睛又不会拐弯，怎么能看见拐过弯去的苍蝇呢？ 你说的也对，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抓不到苍蝇。 蹦蹦很难过，可就在他替朋友难过的时候，跳跳突然露出了笑容，并且高兴地喊了起来， 你上当了，蹦蹦，玩舌头，我说朋友，你怎么什么都相信啊，蹦蹦，那只不过是我编的故事，我的舌头没问题。 跳跳觉得自己刚才编的关于弯舌头的故事实在是太有意思了，他笑啊笑啊，实在是停不下来。 在拐角处抓苍蝇。哦，我的弯舌头，太有意思了。 跳跳笑得捂着肚子弯下了腰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突然听到他的朋友蹦蹦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 哦，不会吧，怎么又这样了？ 跳跳不笑了，他忍不住抬起头问蹦蹦， 怎么啦，蹦蹦？ 跳跳说， 看你干的好事，跳跳，都是因为你，我的耳朵又垂下来了。 真的，蹦蹦平时竖起来直直朝上的两只耳朵，现在像只小耷拉耳朵狗似的垂了下来。跳跳重复了一遍蹦蹦刚才说的话， 什么？耳朵垂下来了，因为我，为什么呀？ 蹦蹦的眼睛里露出了悲伤。他没精神地耷拉着两只耳朵，显得更伤心了。他解释说， 是这样，我的耳朵只要听到骗人的事情就会耷拉下来。 跳跳赶紧道歉。 哦，天哪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蹦蹦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的耳朵听到谎话就会耷拉下来。 跳跳担心地拉住了蹦蹦的手，可是就在一秒钟以内，突然蹦蹦嗖一下竖起了两只耳朵，然后露出了两只大牙笑了起来。 呵呵呵呵，其实不是这样的，你现在也上了我的当，跳跳。这个关于耷拉耳朵也是我编的故事，怎么样？ 嗯，什么？你太过分了，居然骗我！你这只坏兔子，我刚才还在为你担心呢。 跳跳生气了，可蹦蹦也马上生起气来。 哼，闭嘴，你这只大青蛙，我告诉你，我刚才知道你的舌头弯了，也一样替你担心，而且明明是你先骗我的。 跳跳想了想蹦蹦的话，他说的对。跳跳小声的自言自语地说， 对呀，确实是我先骗了蹦蹦，让他为我担心，然后蹦蹦又骗了我，让我也为他担心。 跳跳就这样想着想着，心里的火气就慢慢的消失了。他突然又忍不住的扑哧一声乐了出来。蹦蹦看到跳跳笑了，脸上也露出了笑容。 哦， 跳跳说， 我说你刚才编的那个大耳朵的奇怪故事真的把我给骗了。 蹦蹦看着跳跳说， 哦，对呀，我刚才也被你的弯舌头给骗了。 然后他们俩就一起哈哈大笑起来。跳跳伸出双手拥抱了蹦蹦。 对不起，蹦蹦，我不想让你为我担心的。 蹦蹦的心里感到一阵温暖，他也紧紧地抱着跳跳说， 哦，我也一样，好朋友都是这样的。 蹦蹦突然松开抱着跳跳的手，对他说， 哦嘿，你知道吗，跳跳，你做的那个咔嚓咣当捕蝇器，我觉得好像有点眼熟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好像是我的装胡萝卜的箱子。嘿，我的胡萝卜呢？ 跳跳突然撒开了手，从蹦蹦的怀里逃走了。因为他知道，如果蹦蹦到储藏室看到他的胡萝卜撒了一地的话，他一定会大发脾气的。 天天吃胡萝卜也没什么意思。 大耳朵，你终于发现天天吃胡萝卜没意思啦， 都是一个味儿， 要不要换点别的？ 白萝卜。 那不是还是萝卜吗？ 水萝卜。 那不是还是萝卜吗？ 青萝卜。 你可不可以不要萝卜这两个字儿？ 干儿。 萝卜干儿还是萝卜呀。 萝卜条。 你要不要尝一尝吃芹菜？ 芹菜。 白菜。 芹菜塞牙，白菜没嚼头。 黄瓜呢？ 黄瓜吃完牙是绿的。 那苦瓜呢？ 哎呀，苦死了，不要。 那西红柿呢？ 西红柿 啊， 酸。 那甜菜头。 甜菜头。甜菜头是什么头？ 甜菜头就是甜菜呗。 甜菜是什么菜？ 甜菜就是一种菜呗，然后它长了一个像大萝卜一样的大果子。你就 可以做糖。 对 啊， 是的。 不吃，没意思。 哎呀，那你要吃什么？ 不然你吃点熟的吧。 熟的？ 对，比如说 熟萝卜，熟黄瓜， 熟西红柿， 熟甜菜， 西红柿鸡蛋汤，黄瓜紫菜汤，或者是小葱拌豆腐。 为什么我就不能吃肉呢？ 兔子吃肉？ 吃兔子肉？ 我倒的是听说呀，有一些地方他们流行吃兔子肉和兔子头。哎呀，大耳朵，你难道打算吃自己或者自己的同类吗？ 不聊了，睡觉吧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有个小朋友，他来呱呱家玩，妈妈逗他们说让他们每个人都跳一支舞。呱呱呢很快就跳完了，轮到那个小朋友跳舞的时候，他弱弱地说了一句， 我不会。 呱呱的妈妈就说，哎呦，男孩子嘛，要自信一点，大胆一点。结果他非常嚣张地大声地喊了一句， 我不会。 今天下午刚回到家，放下书包，呱呱就抱怨地对爸爸说， 老师让我们画一群鱼，全班同学都画的是在水里游的鱼，只有我画的是铁板鱿鱼。 呱呱期中考试，语文考了92分，数学考了75分。爸爸问他，你上次数学不是也考了90多分呢吗？这成绩怎么这么不稳定啊？啊，你还得多努力把成绩稳定下来。呱呱听了之后挺委屈的对爸爸说， 哼，你打牌，牌也有好坏，不也是有输有赢，发挥不稳定吗？ 邻居家有一位孕妇阿姨，昨天晚上肚子开始阵痛，于是就收拾东西往医院赶。她家4岁的大儿子不情不愿地跟在妈妈的身后，嘴里边还向妈妈嘟囔着说， 大晚上的才想起来要生孩子，白天你不说生，还要看电视，看了一整天。 有一天晚上，呱呱有点冷，就对爸爸说， 爸爸，我有点冷。 爸爸说，那你去墙角吧。 啊，为啥呀？ 哦，因为墙角有90度啊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呱呱的数学不怎么好，今天爸爸和妈妈有点嘲笑他，呱呱勃然大怒，气势如虹地指着爸爸妈妈两个人反问他们说， 你俩好意思吗？这么大岁数了欺负我一个小孩，一个36，一个39，加起来加起来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